段的进阶问题，就代表同学程度其实都还不错，然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学术评论，然后后阶段我们还会有那个国家考试考题模式老师其他论文来做一个附带说明。好，我们现在看这本101的内容，来看自由票有效期间。好，我们来看这法律问题哈。好，来看他说哈，刑法118条第项第四款，他说搜索票要记载搜索票的有效期间，逾期不得为搜索。那如果在搜索票上记载有效期间，届事前开始实施搜索，然后期间届事后还没执行完毕，可不可以继续搜索？研讨结论才成立。说说卧龙处理是刚各位框起来。他说哈，为了要有利于犯罪侦查跟证据取得，台湾所谓的逾期不得执行搜索，则是逾期不可以开始执行搜索，而不是说逾期不可以继续执行搜索。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东西一顿哈，你反而会旷日费时啊，你就干脆把它收完啦。所以我们讲的搜索票的有效期间哈，假设说有效期间这么长，假如说有效期间这么长，然后我们讲的逾期不可以开始执行搜索，指的是说你不可以在有效期间以后才开始哦，这个就是不行。那如果说是我们个案里面这个讨论个案是说，你在这个时间开始，后来收后来啊没收完，可不可以继续？你可能说可不可以继续不知道呢，因为后来不是超过了吗？我们说好了，也是可以的，就把它当作同一段的搜索来看待，就一次啊。所以我们讲的你的售票有效期间，只能说你不可以超过有效期间开始搜索，当然你在期限内开始后来继续，这是 OK 的。好，后来继续是 OK 的。好，那吕宇爽老师呢又在文章上面又特别讨论说哈，请各位看一下101最下面那个吕宇爽老师的意见，他说只要截止在票表期间内开始执行搜索就 OK 了，好，因为这个不会违反好搜索明确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也会鼓励检举库存搜索票，在这边的话其实有何不可，你让人家一次搜完继续下去，这个很好啊。那老师又特别讲到说哈，这个搜索票还有另外概念叫做搜索票一次性原则，他说只要这个搜索票已经用过了，那这个搜索就终结了，所以在这边的话，这个纵使在搜索票有效期间内还有时间，你也不能再去。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你在有效期间内你先去一次，这当然 OK 合法，然后说还有空再去，还有空再去，一直去，你在有效期间内一直给人家去，这行不行？我们说不行，因为一张手票能够用一次，所以你在有效期间内不是说有效期间内你可以拆很多段去哦，就走一次。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讲的搜索有一次性原则，还有搜索期间限制，这个要特别注意。所以在有效期间内已经用过那一次，那一次就不行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专论二无票搜索。好，来看了远景在92年5月某天，在花莲埔里香山区当场查获犯罪嫌疑人甲偷中华电信机房的分离式冷气机。因为该处先前已经有2次失窃冷气的情形，所以警察在同日前往犯罪嫌疑人甲未花莲玉里镇处搜索其他失窃赃物，请问这搜索是否合法？看完这个法律问题，我觉得这个犯罪嫌疑人身体真好，扛冷气耶，而且还一直偷冷气，一直偷冷气，只能说身体真的很好，真的很重。好，然后呢，研讨结果才已说，所以我们来看哈，就直接看结论吧。你说啊，那上面假说不看，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刻板印象尽可能符合实务的结论。好，那如果实务要批评，我们还会另外教，但是你要知道实务的结论是什么。好，所以结论是不合法哈。然后他说因为我们刑诉讼法128条第二项说，搜索权是法院的，所以要法院核发令状。好，然后呢，没有票可不可以搜索？有也可以啦。好，所以我们有130条、131条的无令状搜索。他说包含附带搜索进行做的紧急搜索。好，然后他说其中131条第一项的进行搜索是为了要找人，不是找物。然后呢，他说130条第一项规定得搜索住所，其他住所是指今天我们要逮捕被告的情形，然后确认有人在里面。好，然后假官警察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我们怕人会藏匿，然后犯罪会继续施行，所以这时候我们才会允许入内搜索被告，并不是指到109页第一行咯， 并不是指检察官司法检察执法人员在被告发现嫌疑以后，还可以对被告住所或其他住所进行搜寻物的搜索。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跟刚刚92年检事官的题目很像，168页最下面那一题。他说，至于在抓到人以后呢，你会做附带搜索呢？好，他说，如果是要对被告发现嫌疑人住所进行搜索，并没有急迫情形，还是要依照128号规定来申请发搜索票，这样才是比较合法的啦。好，所以他说，对于在被告发现嫌疑人之后，就不可以在对方发现嫌疑人住所做搜索。在这个案例里面呢，你都已经抓到人了，你还可以再继续跑到他家去拿分离式冷气机，还没有拿票，我们说不行。你要再找另外2台分离式冷气机，那请你再去拿一张搜索票会比较合法。所以呢，在这边的话，我们的研讨结果是采以说。好，那林小老师说，像这样的搜索个案，你会发现到实务爱讨论，我在考试很爱考，所以我们的搜索会有个简单的个案审查顺序。你第一个好，所以请各位在那个109页下面那个林小老师第一个个案审查顺序你们在这边补一下内容。好，第一个林小老师说我们先看他是不是搜索，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强制处分类型，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也没有了。可是这个题目考出来其实就是搜索，好，所以一定是搜索嘛。好，然后呢是搜索以后呢，你要看他有没有票。有票要符合有票的要件啊，好，所以你要做个要件审查，像是申请权人对不对啊，然后是不是法官核发的啊，然后搜索票有没有票载期间啊，期间有没有在有效期间内开始执行搜索啊，有没有符合搜索票一致性原则，这个就是有票的审查，对不对？有票的啊。国家考试呢喜欢考不给票的，好，130131第一项，131第二项，131之一。好，那不给票什么情形？我像刚回台湾，有的时候讲到那些用语，我会觉得有点怪。然后，像在我们台湾，我们拿那个收据，我们叫发票，在那边叫小票儿。然后他问说：“哎，小票儿吧？”我们啊，台湾都说我就是搜索搜索。然后我说：“他问我们要不要发票？”然后说：“哦，我们不用。”就是我们不用发票。他说：“小票儿吧？”他讲话很快，所以一直都说小票要不要。对吧？小票吗？这样，然后讲话很快，然后还有说有没有忌口？你吃饭的时候问你有没有忌口，问你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蒜啊、葱啊、辣椒不要之类的。我说在那边什么都不要，你还要加蒜加，但是你又不是直接吃酱油，又咸又辣。然后像里面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律师，就说这当家嘛，登，最后讲他很多在当家，然后他们说登体弄 IC 油剂。他说我去帮他吃日本的，那我写太可怕了，小票吧，小票要不要，有没有票啦，我们这个票是搜索票，好不好？好，那你看130条有没有附带，你要去找有没有重点是地籍可住居的住所，对不对？131条你看他有没有找人，对不对？第三种紧急搜索，你看他是不是检察官做的？第四个同意搜索，你看他有没有同意的有效概念，就同意法则，是不是自愿性同意？是不是有效放弃理论？好，那如果有这边择一的情形，择一就好，不用通通，就是没有那么多无意中的那个有效情形，你只要符合会跟审查要件都具备的这种情况一样，就叫做合法的搜索。所以有令状的叫合法的有令状搜索，没令状的叫做合法的无令状搜索。如果不符合的话呢，我们刚不是有讨论到案例四个全部都被我们放掉，不符合就会变成是一个违法的搜索。好，然后像刚同学也问那个很好问题，那如果违法搜索像是什么？没有像是合法的搜索，记得哦，也是要符合有呈报义务哦。对，你搜索合法，不过你先斩后奏，在这边的话，像是131第一项跟第二项不是要有呈报义务，没有呈报义务，因此所获得证据会没有证据能力，在131第四项，这刚刚有讲哦。然后呢，那如果是违法搜索的话呢，你要看他有没有法定排除的情节，这个在证据排除里面我们会有一整个体系列举跟概括的来做个说明。那 那如果没有特别有列举说违法的证据不得作为证据的话，这时候我们可能用15844权衡理论。所以搜索违法伴随的就是这个证据可能会被排除掉的不利益。好，那这个案例里面我们来看，老师说有没有同意？没有同意。对，这个案例没有讲到同意不同意。这个案例是谁去做搜索？他就跟你讲是原警，所以不是检察官。这个案例是不是找人？不是，你已经找到了人，你只是还要再找别台冷气机，所以也不是进行搜索。你找到人，冷气会是立即可触及的处所，所有冷气扛在身上，这好像是绿巨人浩克，不是，好，所以也不是附带搜索。所以啊，搞了半天，这个案例搜索不合法，那不就跟结论一样？对啊，搜索不合法，只是说他的文字以说写热热的，其实就是把这边啊讨论完啊都不符合的。所以你们要记得，就是哈，因为很多同学就是遇到强处分，最麻烦就是觉得内容原则例外一大堆，不晓得怎么操作实例题，你就想关键字附带搜索是立即可触及的处所，进行搜索目的是找人，如果不是找人就不要理他。紧急搜索前提是我放在检察官，他最喜欢考的就是警察，那当然你这时候老师要导师评论，好，就要批评说为什么你这个权利不给警察，你这样不公平啊，其实警察劳苦功高，你这个权利不给他们，这样子你教我办事情，然后一再进行同意法则，你看是不是自愿性同意，是不是有效关系理论。所以在这边的话，通常来讲都会有一些关键的用语可以让你去找到蛛丝马迹，你这样子筛选会很快。好，所以这会有制式的审查流程，因为我发现到其实我们刚刚在解题也都是这样啊，我们刚刚在解考古题也是讲这样的题型。好，这像这种考古题有可能考身份题，有可能考选择题哦。这个有可能考选择题，因为最近选你很喜欢流行考那种实例题式的选择题，然后你也考得蛮难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第三个专论。然后重点是，就是我在大陆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噩耗，他们说，那个下礼拜天，那个要去澳门出差。我说为什么要去澳门出差？就是我自己就是又有另外一个澳门出差先生。我说我是澳门出差，他说啊，因为澳门有一件事情要做。我说我不赌博，我不敢去澳门，我说我不想去。然后他说那这样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我说礼拜天也绝对不行，就我没有每堂课，还是你在开心什么？想说你今天不请假，好、哦，就是已经让你很痛苦了，下雨天还要拿雨伞过来上课，而且还要看我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因为我这次比上次好，我上礼拜天因为我回去又要收拾行李，然后还要又在整理一些电脑文件什么的，我回去我还写了两份状纸哎，然后我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写到凌晨三四点，我说不对，六点要到机场，那我三四点睡什么？然后我就拿眼睛睁着。然后一直回 email 回哦，也差不多要出发了，哦，就没睡觉，就睡醒我要出国那天根本没睡觉，然后后来在其他地方还说，哦，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你终于知道穿黑白袍就是会黑白讲，真的是我没空，我说你们哪个眼睛看到我精神很好，我根本就一整天没睡觉，然后后来都一到北京的时候，马上全程开会，我连续三十几个小时没有睡，然后我就啊、哦，我想说开什么会。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进展哦，硬要去开，然后就觉得很累，然后就是反正蛮累的，然后后来之后，然后我想啊，回到台湾，然后我就跟其他律师讲说，我上补习班有课，他们说什么时候？我说等一下，就是刚刚一下飞机场，然后说等一下，他说什么时候？我说早上，然后我想说啊，那张板太可怕了，然后说晚上可以休息，然后我说对，我原本以为晚上可以休息，然后就我说有个捷克的朋友回来台湾，他说晚上要吃饭。他说他来参加那什么会议的，我不知道。哦，我搞不清，我也没听清楚。然后说要吃饭，我就说啊，加什么本啊，实在是。然后我想说，然后后来就莫名其妙的，我在国外听到说我要去澳门，我说不行，礼拜天不行。然后他说那礼拜一去。我说那我礼拜去什么？礼拜去，礼拜一晚上回来，我事情没做完，那我干嘛去？他们说要不要换？那你课堂怎么送？我说礼拜天早。他说那礼拜天晚上去。所以如果一不小心我下礼拜天晚上有好的时候会去，我说我要这样子去，我就觉得今年流年不太顺利，就觉得还蛮累的，实在太可怕了。所以以后你们从事实务工作，你会知道啊，你会说啊，那这样不要考，干嘛这样子，就 只是会很累，但是我觉得你那个累是有兴趣的就还好啦，哦，只是说你会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啦，因为我在补习班有教书，所以其他律师都没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问题。对，所以下个礼拜天，嗯，一不小心不会停课的，没停课，大不了我不要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要一直去。对，所以以后你们发到出差型的很多，然后像我这次去，我还遇到一个贝克尔律师，我跟他还蛮好的，就是因为年纪比较相仿，因为我们里面有很老很老，有中生代，还有你说没有，我是中生代，哦，好无所谓啊，哦，就是然后还有年纪跟我比较近的，然后因为他在贝克麦肯锡，贝克麦肯锡应该很多人有听过，在国际通商，这个是国外的事务所，好，哦，他是国际型的事务所，然后就是那个律师他也是。他说什么？他什么六月干嘛？在是哪个地方？我说哦，你跟我有的比，哦，跟我一样水不会飞机子飞，就是很多人会需要很多出差的行程哦。那当然，其实你不用去在意那个啦，哈，哦，反正出差有人招待，连你顶多身材会变一下而已，然后顶多回台湾不要再吃哦，拜个假，感谢啊。然后你知道你吃到后来，大家都说不要再塞东西给我们了，然后就是。你会觉得哈，人就很奇怪。其实明明外面穷苦的很多，然后明明我们在台湾中心，我们也都会精打细算的啊，赚钱很辛苦啊，你一定要省得钱花。结果到外面，你吃到后来都丢的耶，因为你吃不下，就是都丢掉。我就觉得其实哈，人生不能这么浪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鼓起勇气哈，要跟大家讲说，以后大家都约定好不要请客，喝茶就好，然后让大家肚子很饿。你想想，你去想到那些非洲没地方吃的，还有像是一些印度比较落后的地方，你知道有一种餐点，有一种不能说餐点，就是有一种食物叫做就厨余菜，就是有些落后地方他们会去收集人家的厨余以后集结在一起变成是合成物，然后再卖给很便宜，这样一包一包的合成物卖给很落后地区的人吃，像印度有些国家，非洲有些国家，你看到他们吃那个东西，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不能那么浪费。我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看到那一道一道都丢掉，可是我不可能都塞进肚子，塞到后来都快吐了，就是一道道丢，我真的觉得很浪费。所以以后你们其实从事食物工作，大家互相约定，以后我们大家聚餐可以聚，就是吃到让你完全不饱的那一种聚餐，好不好？我们要大家互相约束，不能够应酬啊或是交际，然后变成很浪费粮食。我觉得好像这个我们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要去过这么奢侈虚度的生活啦，哦，所以其实我每次出差都有这种感觉，都觉得浪费很多东西，都浪费。然后有的时候我看到大家在买东西，我说这个东西你需要吗？你不要买。他们说啊，你年纪轻轻都知道要这样的节省钱。我说这是因为你们真的买太多了，就是有些一赚钱就花花花，哦，我真的觉得没必要。所以以后你们从事食物工作，你身边会有很多不同 level 的场合，那你要保有自己的赤子之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不是看到别人花成这样，你自己也刷卡刷下去，这结账你就知道自己啊，在下薪水有那么多吗？我跟你在那边刷哈，很可怕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无效搜索，今天晚上抄完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专任三的没有票的搜索。好，他说，假设伪造货币向商店购买饮料，然后就驾车跑了，商店老板就觉得很奇怪，就看到钞票啊，给伪钞，然后就把车辆的车牌号码记下来，就报警，然后警察局接货报案以后呢，就通报巡逻网，然后警察一旦接货通报的30分钟以后呢，要求假所驾驶车辆放在路边，然后假如坐在车上，然后袁经理他就穿着制服就去盘查，然后要求假说，哎，你身份证拿出来，假把皮包取出以后，他就说好，我要看皮包，然后警察就说哦，有伪钞，请问伪钞分别是伪犯罪的证据，因为他不是用伪钞嘛。好，研讨的结果呢，我们来看审查意见哈，哦。他这审查意见有直接把结论写进来，我们来看111页。好，哦，审查意见就我们的习惯都看结果嘛。好，他说假在犯罪时候其实被发觉，但是没有及时被现行犯来加以逮捕，是离开现场隔一段时间以后才被警察局来查获，这不是现行犯。就我们假现行犯包含什么？一般现行犯跟准现行犯，一般现行犯指的是犯罪时中时之后及时发觉，准现犯指的是被追呼或是什么衣服身体等出肉分痕迹，这看起来都没有嘛。好，所以你不能用现行犯哦。所以第一个你要看是不是搜索，有可能是搜索，我们看搜索啊，有可能是别种类型，我们还是要去看你问别种类型枪支处分，你就是相关的都讨论好吧，相关讨论。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以上前排他讲并不是逮捕，所以你没有拘捕怎么可以附带搜索？附带搜索是130 十条，附带说你拘也逮不到被告三名嫌疑人，你去附带搜索他的身体附那个物件，然后交通工具跟立即可出局的处所，可是前提是什么？抓到人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讲到说你拘役逮不到人，他就等于是这种拟制的一种偿还处分的那个必要性的考量嘛。好，所以他又没有抓他，好，所以也没有逮捕啊，然后所以这个也不能用131进行搜索，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也没有进行搜索情形，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找人，你的目的是找伪钞，你说伪钞上有四个小朋友啊，可是你不是找那四个人。好，然后呢，好，所以一题是甲将皮包交给袁经理，认为甲有同意乙搜索皮包，好，那这个算不算一三一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完全不相干的，你也不管那么多，就说也不是检察官，要也不是找人，这也是几个处理的处所，就简单讲一下。这个题目呢，可能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不代表一定就构成哦。就是我们觉得可以讨论，有可能讨论完以后不构成，不过还是要讨论。好，那这题目有可能可以讨论是这个同意法则，对不对？你想要拿出皮包，他就拿出来给你。题目不是说他拿出来给你，你就打开皮包，你当伪钞。所以你要看到有没有符合同意法则。好，然后这个题目就是说上次拿给你的，所以是同意。好，所以依照131。好。是搜索，没有票，他认为他自己把皮包拿出来是同意，所以符合合法的无印状搜索。因为同意法则里面什么承包义务，所以就合法。我们刚刚讲承包义务是我131第一项跟第二项，所以130条跟131就变成一个立法的漏洞。虽然说我们学说希望能够用类推适用，对不对？类推适用承包义务，然后我们的修法又把它用上去，但是现在目前看上去没有，所以它就是一个合法的无章搜索。我们照这样审查一关关看，这就你在玩那个连连看，一关一关这样看下去，人家做心理测验呢，你选项是 A， 请跳到第三题；选项是 B， 好，跳第四题，类似这样，就跳到 A 符合变合法搜索，就这个审查就是这个答案嘛。所以它的结论就是，本案搜索无章伪钞的争议能力可以作为假报案的证据。好。所以这个实务研讨意见的结论是这样，然后林玉雄老师有他自己不同的看法，我们来看看林玉雄老师看法是什么，在111页，他说，所有疑问如下：第一个，甲方皮包，这个一定是无票搜索，因为他没拿票嘛，有没有拿票？这个很简单判定，题目就告诉你。然后呢，没有逮捕，所以没有130，所以乙说是130条的附带搜索过于牵强，所以你终于知道什么乙说没有采，因为。他想说是附带搜索啊，我们也不用看了，因为乙说后来没采。他说甲的第三点，第二点哈，111页林玉雄老师的国字关护地的书证人，他说本案甲在现场，也不是因为拘捕为目的的进行搜索，所以也不是找人，人都在你面前，你要找什么人？然后第三个，甲自愿交皮包。好，林玉雄老师认为说哈，他同意范围仅拘证件，不给予伪钞，很老实很严谨。就是他说我们这个案例是搜索没错。是搜索，没有票，走没有票，131没有，131、132没有，有没有131之1同意？林玉雄老师说，这个同意你要看他同意的内容，实务说是就要同意，因为他皮包是他自己交出来，所以这个就要同意。但是林玉雄老师说，他同意是他同意让你看证件，他会傻到说你要看伪钞，他还真的掏出来给你看。所以林玉雄老师意思就是他傻了吗？傻乎乎的，不可能吧？所以131之1的同意应该也不符合。所以如果就林玉雄老师在这边，他认为不算同意耶。当然这个可以自己解读，实务说算，老师说不算。那你看现在主要考试，你想要算还是不算？但这个地方你要讨论哦。讨论的结果，你可以说实务上说这样情况不能同意，唯有学说嫌认就是唯有学说见解认为就是唯有学者嫌认为是什么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有学者的意见认为说这个不算同意，所以如果就林玉雄老师意见，他不是符合，他是认为不符合。如果不符合，那没有一种无印状搜索构成，那就是违法搜索。一样这个审查流程，只是看你要怎么去推论，怎么跳到结论。好，然后呢，林玉雄老师还特别讲到说，那这个案例原警可不可以做追溯性的确认身份？的措施那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有个初始的犯罪嫌疑，因为他已经用了伪钞过了嘛所以他是被人家说用伪钞，然后才知道他有所以这时候是可以发动侦查，但是可以发动侦查跟发动拘捕这是不同的。 的门槛，所以老师说这种情况不属于发动拘捕。那甲客观上使用伪钞，已经构成发动侦查处置嫌疑，所以可以对甲发动最初性的圈的身份的措施，像什么蓝田的身份，也需要留住同行出示证件是什么的。但是这个跟使用伪钞过程犯罪有一段距离，所以被告的地位还没有形成，好，就是使用伪钞的部分被告地位还没形成，还不足以发动进一步措施，尤其是不可以进行的去逮捕他。而也没现行犯逮捕跟通缉犯逮捕的情况出现。好，我们再看112页。好，那我们来看蔡明老师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特殊的意见，就这个问题，刚刚有很多同学问到。好，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实务跟学术的意见有一点点的落差啦。好，我们来看蔡明老师这篇文章，他说这把甲拿拘票到乙的家中，涉嫌聚集杀人的人犯乙，甲到乙家，乙出来开门就被甲逮捕。然后乙要求甲就是这个被告要求警察说可不可以让他回房间打电话给太太，想说我都被你抓了，你让我打电话跟我太太说一声。他说好吧，反正只要把你抓走，让你打个电话，然后就跟着进去，然后就发现说意外之喜，发现到你们家还有人家掉了一尊佛像，你偷来的哦，当场予以扣押带回警局。好，在这边的话，蔡明老师想点出个问题，他说你今天要把人家的东西扣押，那是叫什么？要搜索票，对不对？扣押是用搜索那个伴随过来的嘛，所以实施搜索原则上是要搜索票，要符合128条跟122条。但是我们另外的无预兆搜索有没有无票的搜索？有，所以在无票搜索里面，这边就四个条文一样，就只要写条文的号码就好了。我相信你 run 了一整个早上应该很熟，虽然说这个地方国家考试很常考，但是你 run 了一整个早上，我相信你应该是很熟练的。对，无令状的搜索有这四种情形，无票搜索有这种情形，130、131、像131，也有像131-1。好，那今天有没有合法的无令状搜索？本案，应该你说一目了然法则，这个是可以算，应该是可以算，它应该算是一目了然法则。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看到当然带走啊，因为都赃物啊，就把它带走。那但是你可不可以没有票就直接做另案跟他案的扣押啊？蔡明老师他点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说，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另案扣押跟附带扣押，前提是要有一张票。137条的附带扣押，137条的附带扣押。假设说今天说案由是毒品，然后是安非他命要扣押，我后来找到毒品，有安非他命、海洛因、吸食器，这个安非他命不就是有令状的扣押吗？对不对？就在票里面啦。然后呢，海洛因跟吸食器不就等于是无令状的附带扣押？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它叫附带扣押？因为它是本案一样都毒品这个案件，只是售票未记载的东西，所以你前庭要有一张票才会知道说这是本案，只是售票没写。好，然后呢，152条的另案扣押一样啊，你有一张票，案由是行贿，目的要找上策，所以你有一张是案由是行贿的搜索票。然后呢，你 你一去找，找到了什么？找到毒品案件的大麻。对，我们刚不是举这案例，你就发现说，哦，啊，这个票没有写，而且也没有毒品的票。所以我们说，你票没有带，以及票上没有写的案例，或者是票上没有写的东西，都是属于无令状的扣押。所以我们无令状的扣押指的是什么东西？指的是这些东西，叫做无令状扣押。因为这些没有在票上。那他蔡东表示他点出这个案例则是什么？他说，哦，你要能够区别137附带扣押跟1520案扣押，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有一张票。那你怎么说啊，不就没有票了吗？老师说不，他刚好就是要有一张另外一张票，一个是本案，一个是另外一个案件。你要有一张票才知道是本案还是另案啊，你要有一张票才知道是票有写跟票没写。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你137跟152一定是要有票。你说啊，他不就无令状，有一张票你才知道是不是另外一个案子跟票上没写的啊。你没有一张票，就是你要有实验组跟对照组啊。就很像说，你说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那你说这个很难说得清楚，因为大家都长得平凡。你说好吧，那跟谁比？对，你要一个比较啊。我说你说这个人高不高，那跟谁比啊？他是跟同年龄比还是跟大人比？然后是他是个小孩，对，你要看他跟谁比啊。所以你要有个比较才知道是叫本案还是叫另案，才叫票有没有写跟票这个就是你才分票有写跟票没写。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讲的无令状扣押前提是要有一张票才知道是137的本案附带扣押还是152的另外一个案子的另案扣押。好，那在这边的话呢，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连那个上面一张票都没有，连上面一张票都没有。为什么？就我们讲的是上面一张票，就是你要有一个票来当对照组的那个，连那个票都没有。因为他是拘票去拘提逮捕，他不是搜索票，他不是搜索票。好，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哈，老师的看法是说，哈，好，他的结论，他说，如果拘提是拘票，那当然 OK 哈，拘提是很无令状。那但是呢，你要去找这个横向扣押，看起来的确是无令状的扣押，而且是另案扣押，的确是没错。我们实务上，你说这个可不可以带？实务上都把带，就你可能说。如果警察，你看我的佛像，你要不要带走？当然要带走啊！那当下把赃物留在原地吗？就带走。但是呢，老师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合法搜索票，然后呢，也没有无令状的其他情形，没有什么130、131、131之类的这种无令状情形，所以没有办法排除违法性哈。所以这应该是属于不合法的扣押。哎，结果老师意思说，那个佛像其实是不能扣的，你要带票才能扣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96年律师的考题。96年律师考题这个题目考的有点难，86法条就是会考这么怪的考题，因为这题目实在是不简单。我们来看111页就是下面的考题，他说某甲是被告乙的侦查中辩护人。然后有一天呢，贾律师因为很不爽贾官的讯问态度很不好，然后呢，他在讯问结束了以后呢，他就跟他当事人去开记者会，说这个检察官出言恐吓自白呀，然后他把侦讯的笔录那个做成笔记提供给记者啊，然后呢，贾官就说你这律师不对呀，你这样泄露侦查秘密啊，然后就去办律师泄密罪。第一个，请问对于被告已涉嫌窃盗案件，贾官依刑法规定可以对贾律师采取措施，贾律师可为什么主张？第一小节问你说，律师如果影响侦查不公开，我们可以对他做什么行为啊？这个这样。第二小节他说，贾律师涉嫌泄密，检察官请 A 报记者提供贾律师交付证据内容笔记。A 报记者说，哦，没有这笔记。好，然后检察官他就想说，好啊，你说你没有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叫你自己拿不拿，我就去搜了。他就打算搜索贾律师跟 A 报记者的办公室跟他们家。检察官向法院申请搜索票。 就伤害不同的对象住所搜索。好，请问要件有没有不同？四种刑法相关规定深入认知。你说好抽象。我们第一小题哈，有关侦查不公开，还有律师影响侦查的那个检警资讯的这种秘密哈，就是这个是侦查中的问题。好，所以245条相关的规定，我想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做说明。不过我这边李达是有都打出来，所以这你们回去看哈，因为这个小题在侦查处理的，这个小题并不是处理我们要讲强制储备。我这边讲强制的是第二小题。好，第二小题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搜索，对不对？搜索什么？搜索甲律师事务所跟办公室、住宅，搜索记者的办公室跟住宅。好，他说依照刑法规定搜索要件相关内容。好，那我们来看哈，你答在114页下面国字挂号二，因为第二小题才是我们的强制处分。好，所以我们来重点答第二小题。他说依照刑法120条规定，对被告犯罪嫌疑人身体物件列出罪案其他数有必要时的搜索时，对第三身体物件列出罪案之跟其他数有相抵的，可行为被告犯罪嫌疑人应告知或电说或电视就说他是危险的搜索之。这个条文为什么花时间写？因为你要去想，这个案例并不是在管原来那个被告一切的案件。第二小节案例是甲律师泄密案件，所以甲律师是被告哦，对不对？对啊，这个案例是甲律师，他是被告，他的泄密案啊。所以你要搜索甲律师跟搜索 A 记者的办公室与住宅，对。这个案例而言，甲是被告， A 是第三人嘛？那你说要不讨论门槛？当然要啊。依照122条第一项说，被告门槛是必要值。题目可以讲说，请依照刑法相关规定来说明一下，所以你要把相关的都说一下，包含强制处分，你要发的令状的门槛，你当然要先说，门槛不是第一关要去考虑的吗？然后呢，记者他是第三人，他的门槛依照122的第二项是有相当理由，对不对？所以你就说明一下嘛，哈，这个门槛当然是比较低啊，哈，因为这个律师已经是被告了，不是单纯律师。然后呢，这个记者只是一个相关的人，哈，因为泄密的不是记者，因为泄密的是你进去侦查庭里面还把东西资料带出去的那个律师，所以他是第三人，这是相当理由。你最起码基本的门槛这个要会嘛。不过大家一看到这题目就傻眼了，想说哦，这个具备条件有什么不同？具备条件不同一定是第一个从他是什么对象来去想，那你只要把对象想出来，一个被告，一个是第三人，你就知道要写门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你要写门槛。那你说啊，写完那这题目太简单了，当年还发法条呗，对不对？93年以后刑诉民诉跟强制执行法发法条，所以这方法条，这方法条不可以只考这样啊。好，所以你要去看，我们现在可以搜的对象还包含什么范围？好，所以你看114页最下面倒数4行，我们现在讨论搜索门槛，你区别被告跟第三人。然后在115页第5行，搜索客体包含我们刚刚讲112条，包含你可以搜索身体物件、电视记录、住宅或其他处所。所以在这边，住宅是住宅，办公室就是其他处所都可以，对不对？你说这个也要写啊？你不写，要不然你要写什么？他不是跟你讲说相关规定吗？他是跟你讲相关规定，只要跟刑诉法搜索有关的，跟这个题目有关，你就把它写进去。但是这个题目你如果写这样的话，那又太没深度了，你不觉得这120条有点扯？所以这个题目的困难在哪里？困难在下面。你会搜索律师事务所，可不可以搜索媒体新闻办公室？现在问题来了，你律师事务所可不可以搜索？这个在我们当初考这一题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太困难。可是其实张鹏老师大家课本上有写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题目你用张鹏老师课本来作答，其实是可以写出答案的。你要去想，当你不晓得这个答案是什么时候，你一定有肯多两说，你说很不负责任什么都是肯定说跟否定说，哎，要不然你要怎么办？对不对？你想看律师办公室，我们有不能搜索跟可以搜索的两个立场，你就自己去想理由，自己去掰。你说为什么要掰？因为你掰的的确是跟内容会是一致的，因为你们都有基础的法律程度，我不相信你会掰的完全不相关。你想为什么律师事务所不能够搜？你给他个理由。我律师事务所问当事人机密，当事人跟我说实话，他提供证据给我，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流出去的话，我是违反律师法的。你们现在都考伦理，不是说很清楚吗？ 我律师事务所有当事人的秘密耶，所以我有我的保密义务耶。而且我说真的，我律师事务所业务这么不好，我知道这个案件，我不是还有很多的案件，你这样一说，你把别人的案件都给我给他看光了，你这样怎么行？所以你第一个想的一定是保密义务嘛，的确答案也是。如果你想不听说的话，你就说因为今天律师跟当事人之间有业务秘密的关系，你如果让律师事务所会成为被搜索对象的话，以后没有人敢找律师，也没有人敢把证据放在律师事务所那边，因为律师事务所会被搜。然后第二个肯定说，你说啊，那如果才肯定说的话，那保密义务该怎么办？你就想，你才肯定说，你第一个反应是，哎，对哦，如果律师事务所不能被搜，那以后我找犯罪，我就请律师，东西藏律师那边，然后所以律师就是一个窝藏赃物的一个大本营，这样很怪啊。所以你会这样想想，好像这么很丢。以后你看律师事务所，你想办法压藏这种东西吗？当然也不想啊，不然谁想啊？哦。受下想要办要做坏事，都没有人愿意。所以你想，哎，律师事务所也不能变治外法权地嘛，好、哦、对不对？就感觉好像跟那种外交领事馆一样，我又不能进去的。哇，那这样满街都律师事务所，那满街都不能被搜，那也怪。尤其是从下一整条，对，书店楼上不是很多律师事务所嘛？国外路上不是很多，因为法院附近都很多。所以你来看答案哈、哦，答案哈、哦，老师的答案才肯定说。可是你说一定要先限制，所以你去做一个概念的时候，几乎都是正确的，只是说你要把它写得漂亮而已。他说德国跟日本、哦、都有允许对律师事务所搜索、哦、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业务包括是有当事人秘密的物品，他可以拒绝被扣押。哎，被扣押还得了，当事人请我，我还把他弄事给调出去了。所以依照德日的做法，律师事务所可以成为搜索标的。但是有学者意见认为、哦、就是其实王道宝老师的意见、啊、只是我们在观察是我们不指名道姓写朗老师，因为避免你拍错马屁，而且避免你记错老师，还有说靠谣，这不是我讲的，好，那你最好是能够记得谁讲什么话啊、哦，所以你就是说有些谁意见认为这样就好了哈，好、哦，然后他看到是他，他会非常开心哈、哦，反正你不用对号入座了。他说有些人见人，他说哦，允许所可以成为搜索标的，但是他必须要加上以下限制：第一个，筛检无必要搜索，只要是这个案件有关的你再搜，你不能够人家去搜所有监控都把它翻起来看啊。第二个，这些搜索是对律师所文书执法人没有你不能够详细去 detail 看他的内容。第三个，必须要防范不必要不合理的隐私侵犯。所以法官在核发对律师所搜索票要依照刑法120条第三项，这个几乎大家都不看。120条其实有个第三项，他说搜索票由法官签名，法官可以在搜索票上面对执行人为适当的指示。他要做上面这几点的指示，因为律师事务所很特别，所以你可以搜，但是你不可以做不必要搜索，你不可以去解释内容，你不可以去做不合理的隐私权侵犯，好、哦，这些你要去做一个注记，好、哦，你法官在发售票你要写清楚，因为你不写的话，警察不晓得哪个可以看，哪个可以看，所以你要去做一个适当的注记。好，然后可不可以搜索媒体？一样，可否两说嘛，对不对？你想，只要可否两说，你就自己用你的尝试去想，为什么不能收媒体？因为新闻自由啊，嘿，这个超好想的嘛。你若媒体被收，那上以后谁敢去跟媒体爆料，对不对？你寄了光碟寄到媒体，然后又被收走，就又被收又没了。好，所以你想啊，就新闻自由，那才肯定说是一样概念。你怎么可能会让媒体办公室会变治外法权地呢？那他们那真的是媒体是无冕王哎，他独大哎，好、哦，他就是他最了不起，对，他跟外交领事馆一样。所以你想一想哦，否定说的确是有言论自由的概念，但是好像你全部的通盘全部保障，这样也不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哈，结论一下才肯定说会比较好。好，我们来看115页最下面到53行。好，我们如果你才肯定可以搜索媒体新闻办公室这边的话，依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准许对新闻自由有关行业的搜索，但是必须要遵照隐私保护法规定，所以你还是要了解隐私啦。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来看116页，好、哦，这是我们要区别你扣的东西是工作成果还是非工作的成果。然后呢，有老师的意见认为一样是王中华老师的意见了、啊。他说，新闻自由固然重要，但政府正常犯罪发现证据执法理也是一样的重要。我们没有道理使新闻媒体成为不得搜索的治外法权。而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务机关居家也可以搜索。说真的，如果你公务机关居家可以搜索，那为什么媒体不能被搜？应该也 OK 吧，只是说你不能去搜人家媒体啊，然后导致人家杂志今天要印出来的印不出来，报纸今天要发出去，你不可以这样。 所以依照128条第三项规定之一，你在核发售票的时候，你要指示执行人不可以妨碍美丽正常运作，不可以参阅信件、封签文件，也不可以扣押公众成果。人家写好的新闻稿，你不可以扣押不让人家发出去。所以你要做适当指示。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很灵活，适用的条文没有很困难，但是这个概念几乎都是没念到。你说好，那我有考出这种没念到的题目怎么办？你要想上这种没念到的题目，你反而可以推。就像我们刚才讲，可能做某天说，你想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立场吧。好，所以这句话，你只要能够动动脑去想，原则上来讲，它的概念反而是不困难的。好，然后刚刚我们讲的那个131第一项第一款的那个居票，好，王道老师说要限于是访问核发居票，在94年台湾法院做考试有考。好，那在116这个就老请你们自己看一下。然后有关于97年台北大法院所这个申论题，就117页，也老请你们自己再花时间。然后118页，这94年台上136页，好，这15件200做好，就请你们看完。然后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拿出考古题，我们先看一份，好，我们先看一份，我们先看司法官那一份的考古。我们来看去年司法官的考古，因为我们选择题就走去年，哦，所以我们当然就是以去年为主。我们来看司法官考题，全题43题。好，100年司法官考题全题43题，在第二页最下面。他说司法警察甲从说明司法警察前往你的住所，向你官方说：“我可以看一下。”你就说：“我 OK。”然后甲将乙同意纸质笔录在野别上签名。之后呢，警察翻到我里面有大麻，还有贩卖的工具，你扣押。然后关于甲行为相应证人正确。答案是 B。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为什么第二个 B 正确。他说警察的搜索是否合法取决于他的同意是否自愿，然后同意是否自愿要综合所有情况的判断，就是那个流程都不见了。第一个他是搜索，然后有没有票，没票，没票不一定不合法哦，你要看他没票有没有合法无印章搜索。但这题目看起来就是有同意，所以你要看他是不是有属于自愿性的同意，那是不是 自愿性的，你要综合当时情况判断。那我们来看为什么 ACD 不对。他说搜索不合法， A 你看他搜索不合法，可不能因为同意就进行搜索。这个跟条文不一致啊，条文不说131，所以 A 错。对，条文就131，条文说同意是可以合法啦，哦，所以131跟 A 的选项是冲突的，所以 A 是错的。好，然后 C 第三个 C 为什么错。他说搜索笔录上有已同意的搜索记载，已签名，就视为自愿性同意。我们什么时候说签名就拟制同意？视为是法律的拟制哦，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他要出于自愿性有效放弃同意，不是只是看他那个外观哎。啊，你若逼着他签名，那这样也算是自愿嘛？就不算呐。所以哪有说他签名就拟制？这个不对啊，我们要看综合的情况，他当时是不是自愿的放弃，是不是有效放弃理论。好，所以 C 不对。D， 警察3天呈报，本案不准请5天撤销。你说为什么 D 不对？其实照理讲 ，D 在理论上应该是要的，只不过你会发现到，他选题考的还蛮难的啦。我们不是有讲说无令状的搜索，不是有分130的附带搜索。131第一项的进行搜索，131第二项的紧急搜索，还有131之1的同意搜索，会有呈报义务的条文在131第三项只管到131的第一项跟第二项有呈报义务。所以还记不记得我刚刚在这边附带搜索跟同意搜索我还打个问号说但他们两个没有呈报义务，不过这个是被学理骂的，不过就真的没有呈报义务，所以条文根本就没有同意搜索的呈报义务，所以选项 D 是错的。你说可是选项 D 错，那是因为条文不对啊？对啊，条文不对，可是就是没有这个样子的承包义务啊。刚刚我们不是说这两组其实没承包义务，还有一个地方没承包义务， 137第二项说137有承包义务，152也没有承包义务啊。虽然说他没承包义务是他不对，我可是就是没承包义务啊。所以选项 D 条文就是没有承包义务，所以他就是不正确。你可能说，可是理论上说要这样，以条文为主嘛，就是这样，以条文为主啊。所以选项 D 从理论上你可以选，可是从条文上它是不对的。那你就说，那为什么我不能选 D？ 因为 D 有争议啊，条文没有，学术有啊，你不能够把学术的意见当作标准答案。可是选项 B 却是万无一失，你有所谓的最佳答案跟次佳答案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最佳答案，除非 A、B、C 都错得很离谱，那当然就选择 D 吧。可是人家 B 是都对啊。你都有个最佳答案，那你就不要去选一个有争议的答案哦。哈，有一个最佳答案就不要选有争议。我知道有些人会说，那第四个学理上应该也要对，可是条文就没有啊。条文就是说，你同意搜索没有承包义务啊，不是吗？所以还记不记得我130跟131，你们前面的笔记不是都还跟我一样会打个问号啊？你没打好，我知道你要打问号，这个对，甚至跟你一起打问号。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承包义务的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重复讲过的，你如果之前缺课的没有太严重的话。之前不知道你缺课严不严重，你如果之前缺课没有太严重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在课本第十一页到第十二页这边其实已经讲过一遍了，第三回课本第十一页到第十二页已经讲过一遍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这一次只是反复的在点这个概念，然后发现到啊全题还真的考，然后全题考出来反正一条文为正确答案，好吧，一条文为正确答案。好，我们再看47题，100年司法官的47题，选择题47题。这个地方都考实例题哦，你们看到都考了实例，它数学没有比身份题简单，哦，那题目好长。你看到第四题第三页最下面这一题，他说，在追捕现行犯的过程，警察以伪随甲进入丙的住所，乙在进入卧室以后呢？发现到有一把枪支，就进入书房打开抽屉，发现有伪造货币，最后在阳台上抓到甲，把他逮捕。关于警察行为，现在何者正确？我们先看正确的，然后再看为什么别的不正确。答案 C 正确，第三个 C 正确。他说，追捕现行犯的过程中，虽然没有令状，也可以进入别人住宅，因为你要抓现行犯嘛，好，当然就会进去啦。他说发现枪支是合法，伪造货币是违法，为什么？发现枪只是放在床上，一看啊，看到伪造货币在哪里？打开抽屉，打开抽屉是一个搜索的动作，有没有票？没有票。你说没有票也不一定违法，好啊，那你看有没有四个无证搜索啊？你是不是已经抓到人，要去找他立即可出局的处所？不是，对，没有。你是不是故意找人？你最好打开抽屉要找人，他不是小叮当，对不对？他不是说打开抽屉找伪造货币。哎，进行搜索一三一，第一项进行搜索目的是什么？找人啊！你打开抽屉怎么可能找人？不可能，所以这个不是。一三一第二项紧急搜索是谁做？是检察官做，现在是检察乙，所以没有。你都没看到他，何来同意也没有，所以他是伪造货币。你找到抽屉的货币，这是。不合法的无令状搜索，就是违法反侦查令，说我证据不是这样吗？没有票不一定错，但是没有票又没有这四个其中一个，那就错了。而且这四个其中一个你要符合法定要件哦。好，所以这选项答案 C 是对的。好，那我们再看为什么 ABC 为什么 ABD 错？他说逮捕情况不合法是现行犯。这个 A 哈，现行犯逮捕当然是可以去抓，所以他这个第一句就过来，然后后面他说没有法院搜索票也不可以进去。你如果很紧急，你都在抓了，那你就是有事实足认他在里面啊，因为你是现行犯尾随他进去，那你不是有事实足认他在里面，所以你进去他家找人这个是 OK 的啦，就你光一三一第一项就 OK 啦。然后 B 他说代表现行犯没有令状，易得进入你的住宅，但是不可以进行伪其他搜索行为，所以枪支跟伪钞都是违反。枪支 OK， 因为枪支一进去看到，一目了然，我一进去就看到了。 那我看到，我当然要带走啊，我不能把犯罪的东西留在这边啊，我又没违法，我是一进去看到，谁叫他枪不收好？真的是这样吗？他如果把枪收好，收在抽屉里面，跟伪钞放在一起，那我就是枪不违法。可是我枪是摆床上哦，所以说哈，因为枪摆床上跟伪钞摆抽屉答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因为一个是一目了然，一个是已经做搜索了，一目了然不能进一步搜索，对不对？你说嗯，你怎么忘那么快？你若忘记的话，请你翻回去我们100页，我相信你应该有笔记，一目了然不可以再为进一步的一个物理性的搜索行为，真的是一目了然。所以我刚刚在课本100页举的例子是什么？转那个转盘，对不对？因为你转不就是等于用那个物理力去找了吗？转也是物理力啊，那你打开抽屉也是用物理力啊，就是有物理力量。那当然搜索不一定走物理的力量，像热钱像非物理的力量也是一种搜索哦。好，所以刚刚为什么要教那些，就是要落实在我们的题目上面。好，然后第四个我怎么错，在第四页的第一行，好，题目第四页的一行，他说警察介入丙的住宅是合法，除此以外，枪支跟伪造货币发现也是合法。哎呦，就我就跟你讲，伪造货币是不合法，这个选项就不要，就反正就错了啦。就是你只要知道缘由，就发现为什么其他会错，这应该很简单啦。好，就是进去找人 OK， 但是枪支也 OK 啊。伪造货币就是开抽屉啦，你没说我枪又没有无印状的，这是种情形，所以然后就是错了。所以像这种题目是流行的考题哦，很流行，最近喜欢考这种考题，所以这种题目其实并不困难。你说哦不，很困难，你只要基本上念对，一点都不困难。但是你不能用死背的，因为你用死背的，你永远背不完，因为现在选择题，你要知道你一题只有1分钟时间写，你1分钟时间要把这些想完。因为我刚刚光讲，你可能说，你看你这样拖了很多时间。我刚刚光讲，花那么多时间讲，你速度要够快，所以你要头脑要能够去灵活去运用这些思考流程。好，所以我会觉得你自己回去自己再 run 一遍，好，再把我你先把课本内容看过，然后题目自己再从头想一遍。好，那我相信你只要想通了，这个就会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下午再从盘查再开始进行。然后我们今天下午会上到第四回，所以我们今天有发第四回课本，如果没有拿第四回课本的话，要去跟班长拿。嗯，那我们很有人说，反正这样子1:30可能会来。好，那我们就1:40到4:40哦，好，就1:40到4:40。好，我们现在中场休息，然后。